攻读户籍记第三十章。美色全照上主吩咐的一切训示了以色列子民。美色训示以色列子民各支派的首领说，这是上主所吩咐的，若人向上主许愿或发誓戒绝什么，他不可食言，应全照口中所许的去做。那还在富家的年轻女子若向上主许愿或发誓戒绝什么，他父亲听到了他许的愿和他发誓戒绝的事，却对他未发一言，他许的愿和他所发的戒誓概为有效。但是如果他父亲在听到的那天禁止了他，他所许的愿和所发的戒誓概不生效，上主必宽恕他，因为他父亲禁止了他。如果他有愿在身或口中贸然发了戒绝某事的事，而他已出嫁，他丈夫听说了，在他听说的那天对他未发一言，他的愿和他所发的戒誓概为有效。但是如果他丈夫在听说的那天禁止了他，他就取消了他所许的愿和口中贸然所发的戒誓，上主也必宽恕他。寡妇或弃妇所许的愿或他所发的戒誓概为有效。但是如果他尚在丈夫家内许了愿或发誓要戒绝什么，若他的丈夫听说了未发一言，没有禁止他，他的愿仍为有效，他所发的戒誓亦为有效。但是如果他的丈夫在听说的那天声明无效，凡他所说出的不论是许的愿或发的戒誓一概无效，他的丈夫既声明无效，上主也就宽恕他。凡女人所许的愿或为苦身克己所发的誓，丈夫能使之生效亦能声明无效。但是如果她的丈夫两天内对她未发一言，就算她使她所许的愿和她所发的戒誓生效，因为在她听说的那天对她未发一言，就已算赞成。但若她听说很久以后才声明无效，她应负妻子的罪债。这是有关丈夫与妻子的关系，父亲与尚在家内的年轻女儿的关系，上主向梅瑟吩咐的法令。